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8面，588面，倒数第七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菩萨能如是得四无碍，法无碍，意无碍，慈无碍，要说无碍。这个四无碍变经典里面呢常常看到啊，也叫四无碍智啊，也叫四无碍解啊，意思都一样。这个地方前面也有解释。第一个是法无碍，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这是世尊教学，用这个做一切法的总代名词啊，说出这个字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都包括在其中。这法无碍呢，对于一切法了都能够通达明了，都能够说出它的名字啊，所以这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，包括它的一些义理啊，现象作用，没有一样啊他不知道啊，可以说呢，四无碍是无所不知。般若经上讲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无知是体，就是前面所说的密藏啊，密藏是无知啊，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。这个道理很深，为什么无知起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？无知是一个人真正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啊，心里面呢一尘不染了，这个境界是真心，是真如。啊，梵语称之为大般涅槃。经典上，有时候说总持，这个地方讲辩才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总持是这个意思啊，也称之为陀罗尼，陀罗尼也有总持的意思。 这是自信的信德了。自信，慧能大师说得很好，他在没有起作用的时候，不能说他无啊。因为他本自具足啊，他见性讲的第三句话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这一句话的意思跟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，换一句话是，这是自信的本能，不是学来的，本来就有的，但是它没有现象啊，智慧德能相好，用现在的话呢，好像都是一种能量，自然的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它又是不生不灭，它没有来去，起作用的时候都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啊。大乘经典里面常常用四个字来形容它，不可思议啊！你没有办法想象，你也无法把它说清楚说明白，这都不可能的。啊，它遇到云它就现象啊，什么现象它都现，随着云现象啊，阿赖耶随着云起变化啊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密藏是真心啊。古人说啊，只要你能明心见性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你全得到了啊，通通是自信变现的。既是自信变现的，他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是法就无碍了啊。义是讲义理法怎么来的啊？为什么来的？它有什么作用？诸法之中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影响？全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！啊，意是从理论，法是讲现象。华严经上把一切法归纳于三个部分啊，体、离体、现象、作用啊，简单称为体相用啊。经体里面就含着这个意思啊，大是赞叹体，无法形容，用一个大字来赞叹。方是讲现象，广是赞叹它的作用啊，所以大方广就是体相用的意思啊。下面说词， 慈这是言辞，啊，慈无碍，慈无碍是无所不知，啊，义无碍可以说是无知，起作用呢无所不知，啊，但是意思通达明了啊，没有障碍啊，啊，言辞。以我们地球来说，每个地方的方言很复杂了，还有不同维持空间啊，人有语言，动物有没有语言？有，动物也有语言得清净心的人，能够听得懂鸟兽的语言，我们在《高僧传》里面看到安世高，汉朝时候早期到中国来弘法，担任了翻经的工作。啊，这个人原本是安息国的王子。啊，他父亲过世之后继承王位，做了半年，他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，他出家修行正果了。啊，传记里面记载，安世高懂得鸟兽的语言。啊，鸟在树梢，在高处，看得很远。啊，他们在那里聊天，看到有行人，从这边走进来了，在聊天。安世高做翻译，翻译给大家听。鸟刚才在那里说，他们交谈，有人过来。啊，过没多久，无人真走进来，从这树下经过。啊，乃至树木花草，它没有语言，它有感应，啊，都是互通信息，没有不知道的，鬼神的语言，所以很复杂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啊，佛讲经，我们中国人听，他讲的中国话，我们听得懂。啊，美国人听的时候，他讲的是美国话，他也听得懂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不需要翻译，慈无碍啊。啊，我们这里翻译有时候翻错了。无需要翻译，啊，没有听不懂的，好像到哪一类众生的耳根，就自然变成他们自己的言语，有这样的能力啊，所以教化众生没障碍。啊，幕后这个要说，啊，喜欢说。喜欢教化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的教学就不一样啊。所谓八万四千法门这是包括了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佛与化身菩萨有能力教导他们啊，他全通啊，语言没障碍，神通没障碍。我们用神通两个字，大家好懂。前面说过六种神通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虚命，教学才能够起机。啊，佛对于一切众生，任何一个众生，他过去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都知道。啊，诸佛菩萨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慈悲到极处啊。我们的善根没成熟，他冥冥当中加持你，我们得到他的好处自己不知道。缘成熟的时候，无不现身说法，啊，现什么样的身，随众生心，不随他。为什么？他们有意思，他们有起心动念啊，所以这叫感应道交。众生有感，他自然有反应。啊，感的人有心，有念，有念头。应的人没有心，没有念头，啊，完全是自信作用，啊，所以自信的功德了，不可思议。又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心想能变，能改变一切法。啊，山河大地是一切法了。芸芸众生呢，是一切法了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才能够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佛能救度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凭什么？意念呢？佛的意念纯净纯善。啊，众生的意念是非常复杂，缘尽善恶混杂。啊，感得无量无边的苦报啊！啊，佛不是的，佛心清净啊。接触到佛之后，我们的染污就淡化了。如果能够随顺佛陀教诲的，很快就干净了。啊，纵然不相信佛法，排斥佛法。啊，甚至还把佛法消灭，佛菩萨还是保佑他。啊，佛菩萨冥冥当中还是加持他，让他的罪业减轻，啊，让他的苦报缩短，慈悲到极处啊。 什么时候他知道了？中国有句谚语说：“苦尽甘来。”他在三途受苦，受到极处啊，慢慢他觉悟了，他忏悔了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这种情形也常有。啊，平常迷惑颠倒，任性妄为，造作种种恶业，啊，到寿命快终的时候了，冤亲债主了，宿命的时候了，他后悔了。啊，在一般凡人后悔来不及了，啊，到三途去了。如果是学佛的人，啊，平常他也读经，他也听教，他听得多。啊，虽然半信半疑，到这个时候，他亲自体验到冤亲债主了宿命，那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欠命的还命，欠债的还钱。这个现象现前之后，他知道这是真的，因果报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才真正发心忏悔。啊，这样的同学我见过啊。得重病的时候，啊，看忏悔有没有效？有效。啊，真正一忏悔，他的病痛啊，并不是好了，病痛减轻了。能不能好？能好。啊，真正像经前面所讲，真正发菩提心，命运可以转过来。啊，你的寿命到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业报身呐。如果真正发菩提心，我病好了之后，我这一生没有自己，啊，把自己的身心奉献出来，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，为正法久住来服务，他的寿命肯定延长了。延长不是他的寿命，他的寿命已经完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是发生慧命的。啊，你自己发这样的心，佛菩萨威神加持，他就转了。啊，诸位看《了凡四训》，了凡先生遇到那个算命的孔先生，那真有本事，他能把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算得一点都不差。了凡先生15岁遇到这个算命先生，给他算终身流年，就是每一年。 啊，十五岁、二十五、三十五，啊，在四十岁之前，二十多年，每一年一点都不差错。所以他在栖霞山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禅三天三夜，没有一个妄念。云谷禅师很佩服啊，一个凡人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，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对他很佩服啊，很赞叹的，问他：修行这个功夫怎么得来的？袁了凡是个读书人，是个很忠厚的老实人。告诉云谷大师，我没有功夫，我只是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所以不打妄想了。不是打妄想是空的，命里有的终须有，命里无的莫强求，所以他心定了。二十多年来没有一丝毫差错啊，就以每一年他是读书人参考，就考试，参加考试，考第几名都被他算定了，一点不差。啊，每一年那个时候读书人，国家供养他，啊，国家每年给多少稻米，啊，大概有八九十担稻米。啊，也是一点都没有差错，是他完全相信了。那我读了这部书之后，我说了凡先生是标准凡夫。你看几十年命运一点没改，就算得那么准。啊，一般凡夫没那么准确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起心动念，他起个善念加分，起个恶念减分，他总有加减的。大恶就除了，大善就成了，有加减乘除啊，他没有，二十多年了，通通没有。啊，是标准凡夫啊，他知道命运的不再起心动念啊。了凡先生听了这个云谷大师听了哈哈大笑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是凡夫啊，给他说明啊这命理的道理啊，为什么会有命运，命运从哪来的啊，为什么别人算得这么准啊，可是命运能改啊。他就向云谷禅师请教怎么改法啊，他也很想改啊。云谷禅师给他一部功过歌，功过歌的内容就是太上感应篇，依照太上感应篇所讲的善与恶啊，每天断恶修善，你命就改掉了啊。他依教奉行呢，真干呢啊，这个心才法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命运真的就变了。 啊，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他是第三名，结果他考取第一名。啊，这个对云谷禅师的教诲啊，深信不疑，全家奉献，命运全改了。啊，命里头没有功名，功名是说是举人进士，他命里没有。啊，他努力断卧修善，依照功过格，啊，发愿做3000桩善事。啊，3000桩善事，10年完成，发的是真心的，勇猛精进的，没有退转的。啊，他的夫人啊，帮助他一起修。啊，结果参加举人的考试，考取了。参加进士的考试也考取了。啊，他不灰心的。啊，进士好像是第三次才考取。不灰心。福禄寿全部都增长了。他的寿命本来只有53岁。他活到74岁，多活了21年。他没有求寿，他命里没有儿子。啊，向佛菩萨求，求一个儿子，真的。啊，他得了个儿子。啊，下一代兴旺。儿子只有一个，孙子好像有8、9个。啊，成为一个大家族了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绝对不是物理科学能够解释的。啊，能够做得到的，做不到啊。啊，这个东西在中国传统学说里头，在大乘佛法里头啊，啊，那么科学啊，科学学者他们的态度看这个叫无稽之谈，迷信呐。啊，但是他们能不能逃出命运的定律呢？逃不过。学术、学道、学佛能改变，能改变命运。啊，乃至于能改变地球上的灾难。科学做不到啊。菩萨戒居足这4种辩才，这下面呢还才给我们讲那个九辩，如圣天王般若经说，这个很少用，佛学字典上都查不到。啊，我们很感激念公老居士，啊，他把这个比较冷门的也给我们写在这边了。啊，圣天王般若经说，这9辩的名词列在此地。第一个无差别， 这无差我们就想到没有差错啊，无间别，没有宗旨的啊。我们中国谚语所谓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，他有能力给你解答，你难不到他。这他有无尽的智慧，无尽的辩才，相续辩，这是一桩事情，由浅而深，由小而大。啊，第四个是不断变。啊，电子这个变才不会中断的。只要你问他，他一定会给你解答。不切若变。他有智慧。他有定力。他有变才。所以他不会以怯弱这个态度，也没有惊怖啊，惊是惊慌，恐是恐怖，怕被别人难倒了啊，这是真实智慧啊。不共于辩，于是愚臣像声闻、云雨、人天外道，这是愚臣。啊，不共于啊，经上所说的都是化身菩萨所具备的这些辩才啊，智慧无边际辩啊，无边际跟无尽的意思相似，无边际是我们从名字上的意思看，广啊，啊，从空间上来讲，没有边际，一切天人所爱众遍。菩萨的辩才能令一切诸天、一切人众欢喜敬爱啊，尊重，此久啊亦名为无碍辩也啊，这是讲圣天王般若经上举的这九种啊，这九种也称为无碍辩才。极乐大师、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具足如是种种无碍妙辩，无有障碍，故云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啊，这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到了。所以经上讲的这些不是与我们不相干哦，都是讲的化身菩萨，那我们听了有什么意思啊？而不知道这一部经上字字句句都是讲自己，我们只要生到极乐世界 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到无碍的辩才啊。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啊。啊，阿惟越智菩萨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，啊，他是什么样的地位？啊，先去了解什么叫阿惟越智，这是梵语音译的。阿惟越智的意思是不退转啊，阿通常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啊，那个惟越智是退转，无退转啊，我们中国意思就是不退转。这个不退转里面包括三种不退转才称阿惟越智。第一种位不退啊，他的地位也不会退这比较容易，在小乘出国虚脱还就证得了，在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实性位的初性位就证得了啊，你确确实实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，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啊，八正道其他的没有，正见有了，你位就不退了啊！你看，把圣道啊，圣人呐、啊，你决定不会再退堕凡夫啊！这叫小小圣，他不是凡夫，他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啊，而且在六道的期限有限，人间天上七次往来，他肯定证阿罗汉果，这小乘。啊，如果是大乘呢，他肯定修到七性位的菩萨。你看，从初性到七性。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阿罗汉不在六道了，阿那含在六道，三果在六道，四果不在六道了啊，那么这些都叫做位不退啊。第二种不退呢，是菩萨得到的，叫行不退啊，菩萨度化众生众生难度啊，尤其现在众生太难度了啊，阿罗汉会不会度现在众生？不会，啊，可是大乘菩萨发菩提心，再艰难再困苦他也不退行，叫行不退，他绝不会退到二乘这个境界啊。二乘人度化众生，他喜欢你他就度你，他不喜欢你他不理你啊，你去找他他叫你，你不找他他不主动 啊，叫你菩萨不一样，菩萨你不找他，他来找你。我们的经上前面念过，菩萨做众生不勤之友啊，善友啊，你没请他，他自己来了啊，这就是菩萨的大慈大悲呀，声闻缘觉比不上啊，啊，这叫心不退。第三种叫念不退啊，这个谁得到了？华严经原教初住就得到了啊，也就是说中国佛教常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就得到念不退啊，也就是说他的杂念没有了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想大半年半，就这条路啊，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啊，要把无明的习气淘汰干净啊，圆满证得妙觉的果位，他的心啊，念念的流向娑婆若海啊，娑婆若也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一切种子啊。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，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初住以上圆教。他不住在十法界，他住在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十报庄严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称为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这是不推转的。阿惟越致菩萨通通居住无碍辩才啊，如来果地上是十八不共法啊，四无为四无碍辩全都具足了，所以他跟妙觉如来应化在十法界教化众生所起的作用，可以说没有两样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特别其他诸佛刹土，一定要你自己证的，你才会得到啊，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全断了才能证得，这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我们想想一个人修行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人往上面去有二十八层天呢，二十八层天之上才是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你要修到哪一年 你才能成就。何况天上，越往上面去，时间越长。啊，你看看，人间寿命短了，四王天的寿命就长了。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五十年。啊，寿命呢五百岁也。五百岁生啊。一天人间五百年算。啊，桃李天就更高了。桃李天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。啊，桃李天主啊。桃李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。啊，桃李天的寿命是一千年。孔子到我们现在2500年了，要是在桃李天多久啊？25天呐、啊。孔子生桃李天多久？在桃李天算25天。寿命1000岁呀、啊。啊，再往上去，斗率天，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200年，啊，这个是夜摩天的，啊，斗率更高一级，弥勒菩萨住地方，啊，斗率天一天是人间400年，啊，他的寿命是4000岁，啊，你要问弥勒菩萨什么时候下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成佛？他在斗率天寿命尽了，到了，你去算算看。有人算过啊，和我们这个世间时间来说，56亿7000万年。啊，在斗率天呢？4000岁啊，换算个人间是56亿7000万年了。越往上去，时差越大，寿命越长。什么时候你才能成就？啊，四空这个四圣法界里面。时间就更长。所以经上常讲啊，凡夫修成佛了无量劫。这个无量劫是我们人间的时间。无量劫。啊，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大大的不一样。极乐世界实在讲，我们从这部经啊读了这么久了啊，也讲过10遍了。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办的一所学校啊。他那里没有国家了，没有政府组织啊，也没有国王啊，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其他行业， 那只有两种人，佛跟菩萨。啊，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学校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上学。啊，我们去上阿弥陀佛的学校，那个学校保证成就，啊，毕业了就成佛了，啊，保证办了，啊，进入这个学校完全免费，啊，不需要交学费的。阿弥陀佛，他是大施主，他全部供养你，啊，衣食住行全供养，全包了。只要你肯去，阿弥陀佛是真的是大施主啊，所以那个福报啊不可思议啊，这是他累劫修成的啊，办这个学校啊，他发心，这是四十八愿，就是他发心。又用了五戒的时间去落实，一心见愿呢、啊？这个愿要做到啊！啊，五戒的时间四十八愿，愿愿做到了啊！所以愿心修行功德成就的极乐世界。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，对他就一点都不怀疑了，真相信了啊！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个个都成为阿惟越之菩萨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阿惟越之菩萨这个待遇是阿弥陀佛给的，不是你自己修的。啊，只要你是人天身份同居土的菩萨，或者是方便土的菩萨啊，通通是得弥陀本愿加持。那十报土呢？十报土他自己成就了，自己成就了，佛加不加持他呢？肯定加持他啊！阿弥陀佛慈悲，我们相信他的加持，决定是保证的证得妙觉位。所以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尊重赞叹啊，都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个没错啊！读这些的时候，应当要发现，要求生净土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善解世间无边方便。这是前面经文的第三句这一句说的是差别之，那前面所讲的是根本之，根本之是总之总一切意， 持一切法，自在无碍呀！啊，差别之呢是无所不知。啊，你向他请教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；你不向他请教，他一无所知。这是真的。啊，没有人向他请教，他自己的境界是清净寂灭，是这个境界。啊，你向他请教，这是感，他自然给你反应。啊，这个印里头有现象，有言说，显示出无量无边的智慧。啊，方便就是善巧，实际上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最好的方法，最善的方法。啊，所以在大乘经里面常常在这个方便上加一个善巧，善巧方便。啊，这才能教化众生啊。没有善巧方便，你用什么去教化？啊，所以下面说，以善知一切众生根性与欲乐，知道众生的根性，知道众生的欲望，知道众生的爱好。啊，这样教他了，他才会起机，他才欢喜学啊。啊，你不懂这些呢，你就没法子教他。我们看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。啊，云谷禅师知道了凡先生的根性。读书人心本善啊，知道他的欲望啊，欲望想功名，啊，他想考取功名，想替社会替国家做一点好事，这是他的欲望。啊，知道他的爱好，他爱好什么？他爱好善啊，断恶修善呢，他喜欢呢，这就好教了。云谷禅师教导他的，他能够依教奉行啊，他的欲望跟爱好，他通通都得到了啊。我们如果把它讲得更白一点，大家更容易理解。60年前，我遇到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教我，我那个时候 苦不堪言啊。啊，我相信他知道我的根性，他也晓得我的语录。啊，他叫我，我真听了。啊，他要我改善环境，我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了凡先生比，了凡先生的缺点我通通有，了凡先生的优点我完全没有，我跟他相比差太远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这完全是张家大师的教诲恩德了。啊，我命里头没有财，没有寿命，只有一点点小聪明。啊，但是心地呢好善啊，这是从小受的家教啊，知道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啊，这个根还在啊。如果没有这个根呢，遇到老师没用处啊。啊，老师叫我修财布施，为什么呢？自己要活下去，需要财。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也离不开财。那没有财还行吗？财从哪里来啊？我们不知道啊。财从布施来。啊，那我哪有钱布施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啊，财布施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还行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叫内财布施。内财布施做义工啊，啊，去学佛之后，张家大师教我常常到寺庙做义工。啊，一般法会里面，我们去帮助写书文。帮助写牌位啊，我能写字啊，啊，帮助寺院的就发会发通知啊，我能做这个事情啊。以后这些寺院，大的寺院，他们印大藏经。啊，大藏经是御用啊，印好之后要包装啊，要邮寄啊，这个是很费时间也费人力的，我们就负责搞这个东西，流通法宝啊，啊，这个叫内财布施。啊，内财布施的功德超过外财。啊，外财你是拿钱，内财是你自己要用精神、用时间、用体力、用思考。 啊，叫内财布施啊，啊，这是财富的来源啊，法布施是智慧的来源，无为布施照顾贫苦，照顾老弱，照顾生病的人，这个果报是健康长寿啊！啊，我明白这个之后，就依教奉行啊，所以我这一生的福报全是修得的，不是过去生中，过去生中没修啊，啊，全是这一生当中修得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啊，这个出家是他老人家劝我的。啊，我问他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好，他就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是完全依教奉行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学佛7年。啊，这7年呢，有1年半的时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。啊，谁讲经？学了1年半，我出家的缘分到了。一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啊，白山法师找我，石浦寺三藏学院，啊，我在那里教书。啊，外面有缘呢，我也到外面去讲经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1年3个月，就是15个月，我学会了13部经啊，这13部经我都会讲，所以我教佛学院呢，我有13部经啊，一个学期才教一部，1年教2部。3年学生毕业，我只好用了6部，还有7部还没派上用场。所以我从那里就明白了啊，佛学院效果不大了，学不到什么东西啊。啊，我在台中1个月就可以学1部经啊，就能上台。那在佛学院学3年，毕业了1部经都不会讲，这以后我就不教佛学院了。啊，我也做过佛学院的院长。啊，以后明白了。啊，自己没有道场。哪个地方邀请就到哪里去，所以国外邀请的多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外国。啊，外国每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都不长，啊，1个星期到半个月，就住1个地方啊，所以常年游化了，居无定所。这桩事情李老师非常清楚啊，他劝过我，告诉我一定要在一个地方，我很想在一个地方，我知道啊，啊，看看古时候祖师大德都住在一个地方 十几年以上不动，他才有那么大的成就。可是我没那么大的福报啊，我到哪里去住？没地方住啊！啊，如果不是韩馆长的护持，我就没有今天了。啊，没有他了，他们一家人的护持，在那个时候，两条路。老一辈的法师叫我放弃讲经，去学经忏佛寺，就感谢赞许。另外一条路就还俗，另谋生活。在这个进退维谷的时候，啊，韩馆长出现了，他听我讲经，听得很欢喜。我把我的困难告诉他，啊，他们夫妻两个回家商量，发心帮助我。啊，他住在台北木栅路叫沟子口的地方，有一个小独立的洋房，自己建的。啊，楼上还有一个小厅，有一个房间，他问我可不可以住。我感谢他的好意，我带他到台中见李老师，把情形向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同意了，就是行，那我就住在他家里。啊，讲经到哪里去讲呢？租地方、借地方。啊，租多大呢？大概也就是这个摄影棚这么大。啊，摆个小讲台，听众大概是二十几个人到五六十个人。我的讲经每一天不中断的，这样练出来的。啊，他帮助我三十年了，不是短时间的。没有三十年的练习，讲台上的熏习，你怎么会成功？老师教你，你还得要去练，不练没用啊。不容易，不简单啊。啊，我在韩馆长家里住了十七年。啊，十七年这才有一个小道场，就是景美华藏图书馆。啊，有这个小道场，我就搬到道场去住去了。啊，道场。韩馆长他一个人经营，啊，我是过来人啊。这个时代，你真正走释迦牟尼佛这个路子，障碍非常非常之多啊，是你意想不到的。啊，自己有福报可以建个小道场，像我这个没有福报的人。啊，我也没有建道场的念头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生讲经教学好，省心省事啊！啊，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。啊，起心动念都在经本上。啊，一生。没有离开经本，工作没有离开讲台，啊，这是缘啊！没有这种殊胜缘，怎么会成就？啊，所以我在这晚年了，啊，已经讲了53年了， 啊，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，支持的人多了，就我今天有责任帮助真正发心出来学教的人，祖师家牟尼佛路的人，我来供养。啊，那么在澳洲建了一个金宗学院，今年十月要举行10周年纪念。啊，学院建了10年了，有没有出人才？没有。让我再做深层的去反省。啊，怎么样才出人才？天天逼他上台讲经，那练出来的。啊，如果10年不间断，1天1个小时，啊，10年不间断，成功。啊，我是想呢，我看能活几年，我就干这种事情，别的事情我不干。过去讲的这些经，都可以给同学们做参考资料。啊，你们喜欢学哪一种，就学，只可以学一样，不能学两样。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修。啊，我们找一个小地方，10年不下山，替佛教培养弘法人才，帮助佛法正法救助，我来干这种事情。啊，现在灾难这么多，我不怕。啊，无论什么灾难，我如如不动。啊，这个事情现在没人做了，啊，我不能不做。啊，我只要有体力，我维持每一天4个小时讲解。啊，学经教的要跟我一样。啊，每一天至少要4个小时就读经去研究。啊，每一天要能够做1个小时的报告。啊，讲给我们大家听。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学习。啊，我不敢自称为老师，啊，我年岁比你们大，学习的时间比你们久，可以提供一些参考，帮助大家。啊，希望大家个个都能成就。啊，台南极乐寺，我希望将来能变成这么样一个道场。它是教学，里面没有金蝉佛寺，也没有法会。 啊，人要修福，鬼也要修福，那怎么办？啊，要以这个极乐寺这个道场来说呢，每一个星期专门为鬼神做一个三十星，一个星期一次，平常也欢迎鬼神来听经闻法，啊，念佛堂一起念佛共修，名扬两利，啊，其他任何活动都没有，啊，三十心念佛寺。鬼神也会欢也欢迎啊，念佛不了解极乐世界的状况，那个佛念不好啊，一定对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认识，真清楚，真了解，那心就不一样，真心的切愿呢，真的想到极乐世界去吧。啊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在香港建一个小道场。啊，香港跟台湾距离很近。其他地方不再去了，啊，心定下来干一桩事情，啊，希望对佛教做出一点贡献，啊，这一次到世间来没有白来，啊，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前面两位大德已经奠定好基础，啊，我接着了把这部经发扬光大，所以这一次细讲大境界。我们再看下面文，随其机，这个机是讲众生，以是说他的根性欲要，随顺他了，恒顺众生，善巧说法了，故能切机。只要他真肯学，啊，他真能接受，真能够啊学到东西，素因沉地深入意味，事出世间的圣学、圣贤的学问，最重要就是真诚。啊，如果我们没有真诚心，佛菩萨来教都没用。印光大师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啊，那我们对于同学的要求没有变，真诚心、直接修复， 世尊入灭之前留下两句教诲，这也是阿难尊者向他老人家请教的。佛在世，大家以佛为师；佛不在了，我们以谁为老师？佛说了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真正能持戒，真正能吃苦，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在世一样。所以不能持戒，怕吃苦，这个法你学不到，你不可能成就。要能持戒，就是持戒是守规矩啊，真能吃苦啊。为什么？你才不会被社会诱惑。今天社会七情五欲的诱惑力量太大了，这两桩事情如果我们做不好，这一条路就走不通啊。沉地非常重要，诚恳真实，明根本知其实相理，得差别知呢，知众生机。这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两种智慧都得到了，得根本知其理，诸佛所说之理。诸法实相之理，他明白了，这是明心见性。得差别智，差别智也叫后得智。对根本来讲，根本后得，也就是根本智的起作用，就是差别智，无所不知啊。知众生机啊，故所说之法了，深入意味。你学习经教啊，越学越有味道啊。古大德说了一句话了，世味呀，世间的味道，哪有法味浓啊？法味如果不能超过世味，这个世味是人间天上啊，超过它谁肯学佛？那么现在学佛同学很多啊，你们有没有尝到法味啊？没尝到。为什么？尝到之后啊，你们的心情就大大的改变了。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会像那些祖师大德一样。外面看起来好像是都吃苦啊，清苦啊，里面的快乐无边啊。智慧。健康。幸福快乐。你通通得到。这些与贫富贵贱没有关系。所以深入意味 他对于这个世间的一切能放下，贪嗔痴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所得的乐超过世间太多，太殊胜了。啊，其理其机，普令闻者若于义理，深得法位也，皆得度脱。故云：度诸有情。这几句话很重要。啊，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教学真实的利益，啊，确确实实能令闻者、听经的人、学佛的人对于诸法实相万物的义理明白了、觉悟了啊，这才深得法位啊，所以常到法位了。常到法位了，满心的欢喜中国古人常常说孔颜之乐，这世间法孔子的快乐，颜回的快乐，他快乐什么？孔子当年在世啊，他的家庭环境是贫寒清寒之家了，不是小康啊！啊，那颜回呢？颜回可以说是清寒到了底线了。啊，物质生活太苦了，吃饭饭碗都没有啊，喝水茶杯都没有。啊，吃饭用竹子编一个篓啊来盛饭，喝水葫芦瓢啊，但是瓢饮过那样的生活啊，孔子学生当中最快乐的就是颜回啊，夫子赞叹他。他快乐什么？深得法位啊！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籍，在那个时候不是太多啊，但是那个分量是够他学的了啊！从三皇五帝啊，到孔子那个时候。这一段时间差不多也是2000年了啊，从伏羲神农到孔子差不多2000年留下来的典籍啊，你好好去学它，其味无穷啊，啊，伦理道德因果跟圣贤的修学的心得啊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五经 上古时代世代相传，到孔子才真正用文字记载流传给后世。如果学佛没有得到法位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得度。在佛法里面没有学到东西啊，学到东西哪有不快乐的？学到东西就像吃饭一样，你每一天一定要学它，决定不会舍利，欲罢不能。欢喜学习，也非常欢喜跟大家一同分享。啊，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，肯定对自己的境界有相当程度的提升了，越来越接近神仙。学佛呢，越来越接近佛菩萨。他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把握？真有把握。啊，为什么真有把握？啊，至少我们有四同，心同福，愿同福，德同福，行同福，只要有这四个同，跟佛相同，你能不往生吗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到哪里去？你肯定到极乐世界。你的方向目标非常纯正，啊，信心坚定。绝不会有的改变。这个世间再苦，时间短暂了，还不能忍受吗？啊，自然能忍受啊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无比殊胜的一个修学环境。啊，到那里去，保证你成就，成佛啊。下面说，一切理故啊，所说之法，皆是正法。你看正字的标准，它不是别的。正法的标准是切离，离是什么？自性啊，真心自性，自性本具的无量智慧，本具的德行、能力、相好，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，全是自信本有的功德成就。所以佛法称为内学，佛经称为内典。他完全叫你回归自性，自性里面一切是美好的，一丝毫没有欠缺，跟世间学说完全不一样。 啊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大家崇尚科学，对于佛法跟圣学造成了疑惑啊，你不能完全相信，你怀疑啊，怎样能够破除疑惑？要破疑生信，你学了要真干，不真干乏味达不到，得到乏味你就相信了，然后你回头再看科学，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乏味没有啊，决定没有乏味啊。可是圣贤教诲，佛的经，特别是大乘经，古人说的话一点都不错，乏味超过世界，超过天人啊！不真干呢、啊，尝不到啊！光听说不行的、啊，要切入啊，深入法藏。啊，正法，真正之道法。圣曼宝窟经曰：“佛能以正法授予众生，为什么？佛其如正法，正得正法。”才会把正法交给我们呢。啊，今天佛不在世了，啊，经上有说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以佛为师。佛是我们的指导老师，佛不在世间的，以法为师。啊，我们跟谁学呢？跟经典。啊，经典里面有真的，也有假的，假的呢，后人伪造的。啊，那我们如何辨别这个经是真的，哪个经是假的？怎么辨别？大藏经是标准，查查大藏经的目录有没有，如果有就是真的，大藏经目录上没有那是假的。啊，古时候这些书籍要入藏啊，编到大藏经里，那个条件非常严格啊，经过当代真正是高僧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，真正修持有功夫的，请他们来审查啊，他们看过了同意，才呈报给皇帝，皇帝批准再入藏啊，不是一般东西随便可以入藏的啊。那么现代人编辑大藏经没标准了啊，这个事情是早年李老师告诉我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李老师说，一定要用清朝以前的大藏经啊，那最后这一部大藏经就是龙藏啊，乾隆时候编的 要以他做标准，就决定没有错。为什么？经过严格审查。啊，民国之间也有编了几套，没有那么严格了。所以学经呢，得要学古人的东西。啊，古人东西现在的障碍就是文字。为什么？大家不学文言文了。啊，而佛经是属于变文，变体文。啊，在文学上它的题材是属于变文。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。啊，用于我们现在是最浅显的文言文。所以它比古文好懂。啊，我们用古文观止一对照，古文深。啊，佛经文字浅。啊，容易看得懂。啊，容易懂还是要有人讲解，还是要看古大德的著述。为什么呢？他意思每一句义理啊没有穷尽。啊，我们读这个黄念老的这个注解，你就能看出来。你看经上几句话注解啊，其他经上说的，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，个人看法就不一样啊。那我们如何采取呢？这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啊，智慧一定从功夫上得来的啊，依教修行的才能开智慧啊。啊，如果不能够依教修行，我们所得到的是常识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学的是佛学常识，而不是智慧，那我们就错了。对，信受奉行，一定要知道这个里头的深意呀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